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心已许终不 正常，桃花正艳，你我相知情无限，云也淡淡，风也倦倦，执手相看两不厌，山也无言，水也无言，万种柔情都传遍，在你眼眉间，我心一许终不变，天地为证，日月为鉴，我心一许终不变，天地为证，

时时的语调，全别寂寞心窝，风中的记忆不断刺痛着我，美丽故事伤心结果， 时光一逝

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迷离的人只想诱惑的去多，我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就是了，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是你不平衡，说睡的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尊，你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思春的圈子面春春春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小小春，哦，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， 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，有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去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也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， 迷恋的人只想诱惑来去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也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曾某年某一天某地，时间如静止的空气，你的笔记给我惊喜，曾说同你闯天与地，曾说无悔今生等你，也不担心分隔千里，多少欢乐常回味，天空中充满希冀，祈求再遇上不放弃不逃避，今天失落才明白，默默道理，越是怀念你越怕没法一起，谁得到过愿放手，曾精彩过愿挽留，年年月月逝去，越是觉得深爱你，如果失约在这生无需相见，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愿意，来这年这一天这地重见曾似熟悉的你，笑得轻松中带伤悲，谈你谈我的新趣味，无法忘记当天的你，你的关心不过演戏，多少欢乐常回味，天空中充满希冀，祈求再遇上不放弃不逃避，天失落才明白，默默道理，越是怀念你越怕没法一起，谁得到过愿放手，曾精彩过愿挽留，年年月月逝去，越是觉得深爱你，如果失约在这生无需相见，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愿意，完完全全共聚他生也愿意，